安静电话两边，思绪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飞到从前，你我初识热络季节，常聊啊聊啊聊到深夜。 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狭路再相逢，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，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，再不敢问你

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学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 Bye-bye. 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到叫我对你动了情。我曾做过一个美梦，梦里躺在你的怀中，你的心房静静地在跳动。我曾问你是否动了真情，你却把头儿摇动。弯弯叫我对你动了情，倒叫我对你动了情。

时候谁来安慰？是不是该对你绽放甜美的笑脸，都藏起你